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7章，在顾文敏的提醒之下，我们将尸骨身上边的衫呢就剥咗落嚟。呢条尸体本来就已经腐烂到剩低啲骨头㗎喇，稍微一用力喺衫入边嘅嗰个骨架就全部散晒，白色嗰啲骨头就沥沥碌碌咁碌到咗一边。豆腐呢个嘴里边就一味吟吟沉沉咁讲，唉，非礼勿怪，非礼勿视，我哋呢就唔小心冒犯咗遗体，你呀千祈唔好往心里去呀。讲完呢就滴滴答答咁走去，又将嗰啲散晒嘅嗰啲骷髅骨头呢全部执返晒返嚟，堆成咗一堆。我听到好笑，心諗唉，你一个咁嘅土夫子冒犯啲遗体仲少咩，喺呢阵时倒系念起经上嚟添。我冇理佢，将衫袋里面啲嘢就揞咗出嚟。除了一些比较小型的随身工具之外，我就发现了一张随身的串照片，它就是放在尸体的钱包里面的。或者是出于隐藏身份的目的，在钱包里面有一张旧式的身份证。不过呢，顾文敏的眼力真是犀利，他看了一看就说，这个证件是伪造的。咁一嚟，我就冇再去揾呢啲咁嘅相关嘅证件啦，而係盯住手里面嘅嗰张照片。喺照片上边係一个完全陌生嘅中年人，留住呢啲咁嘅陆军版寸头，皮肤啲黝黑。如果话呢张相就係死者本人嘅话，咁我就可以放心啦，因为佢唔係我爷爷。正当我的注意力被张相所吸引的时候，一边在摆弄住那些骷髅骨的豆腐突然间咦了一声说，咦，执到了一块玉佩呗。他这段时间呢个胆真的练得几大的了，伸手在那些骨头里面比利法拉那么歪出了一块铜钱那么大小的玉佩，一眼望下去成色都还挺好添。我说，咦，呢块肉嘅几好啊，自己戴啦。豆腐啊显出咗一副呕心嘅神情，佢讲，你啊可唔可以唔敢恶整我啊，土夫子亦都有尊严㗎嘛。停咗一停，豆腐啊讲，我见嗰啲肉配上边啊刻住啲蝉啊，刻住莲花，但係从来未见过啊刻住啲咁嘅嘢啦，咩字母数字咁嘅。啊，字母数字，大家一听到就即刻就凑个头过去咯。依个时候，砖碎嘅面色嘅一变，佢系一手将个玉璧啊抢咗过去。佢嗰半边嘅靓样就沉到好似寒冰咁，而另一半毁咗容嘅嗰块面呢，赤红啲肌肉喺度抽动住，显到啊非常之恐怖。我从来都未见过砖碎啊露出过咁样嘅神情嘅，不由得啊讲，唔通？呢上边啲嘢有啲咩特别嘅含义？仔细一睇，上边嘅一串字母同埋数字结合，围绕咗玉璧一圈，写住 B403C270001。玉璧系吉祥嘅象征，一般咧就唔会带有纹饰嘅，即使有啊，都系一啲吉祥嘅图案啦。譬如豆腐所讲嘅刻住啲蝉啊，咁样样嘅嘢。蝉呢有一鸣惊人嘅寓意，喺呢个中国嘅传统文化里面呢寓意係非常重要嘅。而玉喺古代又被称为係通神之石，后期又成为咗礼器，所以嗰啲纹饰规格呢都有一个规律嘅。除咗而家一啲追求新奇嘅年轻人之外，大部分真正识得玉嘅呢就唔会喺上边杂七杂八咁乱咁刻嘢。我盯住呢一串字母，不禁就思索起上嚟啦。咁呢啲咁嘅嘢代表咩意思呢？我问完就听到阿砖碎讲，有，我曾经见过。豆腐好奇咁讲，喺边度见过啊？ 尊瑞睇咗佢一眼，喐一喐个嘴唇，似乎想讲乜嘢，但系又冇讲啊。佢啊皱埋个眉头，一言不发。我心里边懊恼咧，诶，你斗友明知道情况又屈住唔讲，系咪真系想吊人胃口啫？豆腐啊，属于呢啲咁嘅狗皮膏药型嘅。佢唔理尊瑞嘅面色难唔难睇，等咗阵间，见到尊瑞唔出声啊，急急忙忙咁啊凑过去啦。佢又讲：喂，土豪，你唔好唔出声啊！你喺嗰度见过咩啫？呢啲咁嘅字母有咩意思噶？佢咁一问，尊瑞嘅眉头啊皱得更加紧啦。佢啊瞥咗豆腐一眼，依然就冇出声。豆腐啊属于面皮咧，比城墙啊仲厚嘅，完全啊唔在意尊瑞嘅神情。佢眼珠一碌，又唔知打啲咩主意啦，伸手啊打算将嗰块玉璧啊抢翻过嚟。佢讲：你唔讲算数，呢个嘢系我揾到嘅，揾翻俾我。点知道佢而家伸出去嘅手，一下子就被尊瑞扣住咗，痛到佢啊呱呱直叫。佢讲：姓尊嚟嘅，冇仆街，唔好以为有钱啊了不起啊！呢只系艺术家嘅手，你唔好搞坏咗，你赔唔起啊！我知错，我知错，放手放手。系啊，你好嘢，你好嘢，啲嘢你自己留住先啦。豆腐一讲完，揞住只手，灰溜溜咁啊，匿咗我身后边，俾咗我一副无能为力咁嘅表情。呢个时候见到尊瑞慢慢将嗰个玉璧啊收咗起身，过咗阵间佢又讲：呢件事讲嚟就话长，我亦都冇谂到呢、这个时隔咗咁多年，仲会见到佢。睇住尊瑞嘅表情，似乎系要想讲嘢啦。睇嚟豆腐一通咁样乱鬼咁搞，就并非冇效果嘅。跟住就听到尊瑞讲起咗一段嘅旧事，呢啲事情就系发生喺尊瑞佢本人仲系好细个嘅时候。佢有一位本家嘅叔叔，20年前突然之间就消失咗。喺消失之前，曾经就发生过一件等佢记忆好深刻嘅事情。事情嘅起因究竟系乜嘢呢？已经系显得扑朔迷离，连尊瑞自己都搞唔清楚。作为尊家未来嘅接班人，尊瑞细个嘅时候嘅生活就可想而知啊。佢嘅各项功夫好早就开始练噶啦，各种各样嘅课业加埋起上嚟，成日都要练到好晏嘅。嗰阵时，尊家嘅老宅咧，仲系一座嘅四合院。有一个夏夜嘅晚黑，天啊黑咗啦，尊瑞抹住额头上边嘅汗，结束咗一天嘅练习，佢准备翻自己间房。尊家咧系一个百年嘅望族，规矩又好森严嘅。喺结束练习之前，佢又必须要同自己嘅父亲汇报下当日嘅功课。当佢行到咗父亲书房外边嘅时候，尊瑞突然间听到有啲嘈杂声，紧闭住嘅书房里边就着住灯，映出咗两个人嘅身影，正系自己嘅父亲同埋佢本家嘅小叔。两兄弟正喺度嘈吵争执，语速啊好快，尊瑞一时之间都冇听清楚。尊瑞嘅小叔咧系一个不成器嘅嘢，尊家里边嘅家教就好严嘅，唯独佢呢一位小叔嘅性情有啲怪鸡噶噃。佢善良起嚟嘅时候，竟然就挥金如土咁去救济啲穷苦啊！不过佢发起恶上嚟嘅时候，亦都曾经带人漏夜劈人全家。咁啊，尊家历来咧就一脉单传，到父亲呢一辈，忽然间啊多咗个咁嘅叔仔。啊，阿爷啊自然宠爱有加啦，所以对呢位小叔啊更加无法无天啦。父亲身为家主同埋长兄，因为束管小叔而成日咧就同呢位小叔嘈交，都系一个常事啦。尊瑞觉得唔系奇怪嘅，既然父亲喺度教育紧阿叔仔，咁自己亦都唔适合去打扰啊。佢准备离开嘅时候，佢双耳仔突然间敏感咁捕捉到一啲关键词：力量、改变、落斗同埋合作。呢啲词都系从小叔嘅嘴里边出嚟嘅。 专家嘅人自幼生长嘅环境唔同，心智就早熟，耳濡目染啊，见识广博。佢原先打算离开噶啦，突然间听到啲咁嘅词，不由得揣测咩力量呢？咩改变啊？小叔想落斗，佢讲嘅合作又系同边个呢？人世鬼大嘅尊瑞听到呢个时候就打消咗离开嘅心思，静鸡鸡就匿埋喺书房外边嘅外墙啊偷听。跟住突然间听到砰嘅一声响，依个系父亲掟烂咗个花樽，跟住就听到个父亲讲啊：我唔俾你去做呢啲咁样莫名其妙嘅事情，呢、这个屋企系我讲咗算数。跟住小叔就讲：大哥，你根本上唔讲道理，我系同你商量啫嘛。父亲啊冷笑讲：你呢个咁嘅食碗面反碗底嘅白眼狼！我哋专家百年基业咁容易嘅咩？你同嗰种人勾搭上，系咪想我哋将专家成个都赔入去啊？叔仔沉默咗一阵间，佢啊只有冷笑咁讲：，哼，好啊，你唔同意，好好，冇问题。佢一连串讲咗三个好字，跟住就夺门而出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房间里边传嚟咗父亲嘅声音。佢将阿尊瑞叫咗入去，睇嚟尊瑞呢个咁嘅隐藏功夫不到家啦，被人哋发现咗，佢只能够耷低个头行入去，恭恭敬敬咁嗌咗一声父亲。尊瑞个父亲啊微微点头，跟住讲：你都听到到噶啦。尊瑞老实咁讲： 听得唔系好明白，父亲，小叔仔。佢有咩事搞你咁嬲啊？ 呢、这个小叔仔虽然啊乖张，屋企里面啲人呢就唔系好鍾意佢，但係对自己都算唔错，仲经常偷偷咁帮自己做个功课。父亲冇直接去回答尊瑞。尊瑞突然间发现佢旁边嘅茶几上边多咗一块成色好好嘅玉璧。虽然年幼啊，但是自幼经过专业训练的尊瑞眼力亦都比一般人强。他看得出这块玉璧的成色好好，跟住他一眼就看清楚玉璧上边的一串字母和数字。上边的数字和字母和现在的这一块玉璧的是一模一样。他忍不住咦了一声，同样对于有人会喺个玉璧上边刻呢啲嘢，亦都感觉到好唔明白。呢一块玉璧系从边度嚟嘅呢？点解以前冇见过呢？唔通父亲同阿叔仔系因为佢而嘈交？就喺佢谂紧嘅呢个时候，佢嘅父亲就好疲乏咁样拗一拗自己个额头，佢又讲：你要记住。我哋专家嘅百年基业牵涉到唔少人嘅命脉，无论系乜嘢时候都要以家族嘅利益为重，唔好学你呀叔仔咁嘅扑街。尊瑞本来呢就想问阿叔仔究竟做咗乜嘢事搞到父亲大人咁嬲，但係佢好敏锐咁察觉得到而家唔系问呢度嘅时候。於是佢就只能够岌咗下头讲係。跟住例行嘅汇报功课之后，尊瑞就去咗休息。临走嘅时候，佢睇见父亲将呢一块玉佩就收入咗书房嘅暗格里面。嗰、那个暗格只有本家人先知道嘅。自嗰一次之后，叔仔就真係好少返屋企啦。最后一次返屋企嘅时候，尊瑞喺练功房，佢面前啊摆住各种各样嘅泥土，佢啊正喺度练紧呢个文功。叔仔当时嘅神情系显得有啲兴奋，佢行过拿咗一扎嘅五花土，佢啊问：诶，小瑞攰唔攰啊？叔仔带你出去玩下嚟。咁啊，尊瑞啊正经咁讲啊：诶，唔攰，我要练功啊。叔仔啊笑咗一声讲：诶，同你阿爸一个样。佢咁系老古板，你啊真系小古板。讲完之后啊，摸一摸尊瑞个头讲：，叔仔呢要出去一段好长嘅时间， 全家就靠你啦，靓仔加油啊！盯住叔仔离去嘅背影，当时专帅冇意识到所谓嘅好长时间会系咁耐，整整20年。